嗨，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，我是白景泉。那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属羊的朋友。那在2022年的话，跟朋友之间如果有合伙借贷的关系，很容易会因为金钱的问题起冲突，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。那也要特别留意说可能会有诈欺或者是所谓的桃色纠纷，我们在讲的就是因为桃花引发的一些灾难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生活中的女性长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一个破财的现象，或者是说家中的长辈遭遇到所谓的诈欺。那如果说家中长辈有这种慢性病史的话，也是你需要特别去注意的这一块。那在壬寅年生肖属羊的朋友，并且有结婚的，那可能会特别感受到说，来自于今年会特别感受到来自于这个家庭的温暖。那最重要的是说，在壬寅年会有机会迎接新生命的将来，所以你的人生会进入到下一个不同的阶段。那之后的生肖运势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，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